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5月14号是母亲节，在本期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篇优秀女性代表人物专访，她们分别是获得全国志愿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以及获得最美北京人称号的长子营镇理发师乔永梅。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荣获全国志愿服务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 大礼盒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 这盒里边放这个。 对，小鸡。 讲的什么故事呀？ 花外语。 哦，花园是吗？你喜欢什么？喜。喜啊。哇，你在画什么呀？ 花。 花。喜欢哪个义工阿姨给讲的故事啊？都喜欢。 以上是记者跟随故事妈妈到特教中心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一段采访。 我是义工妈妈王萌，我在这个队伍里义务给孩子讲故事，陪伴孩子3年多的时间了。因为这群孩子自闭的比较多，能让自闭孩子接纳我们是很难的，所以说最感动的是他能接纳我，能让我靠近，就是自闭的孩子能拽着我的手让我做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让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这同样的一个动作，一直在重复，对于自闭的孩子来说，他的接受能力是未知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接受我们，但是在某一天突然他会主动抓着我的手然后比划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什么，说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动的，因为这个东西进到他心里面去了，所以说这一下子让我就感动了。我这跟我们平常孩子爱拽你妈妈我要这个东西不一样的，这是需要你付出很多的努力之后他才进到他心里面。 大兴区义工妈妈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2013年，目前有会员70多名，是一支以妈妈为主要参与对象，以弘扬为家庭服务为特色的服务队，在各社区、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教育机构开展家庭志愿服务，带动儿童、家庭、社区，直至整个社会参与家庭志愿服务，以用故事与你连接，用爱真情陪伴为理念，充分利用义工妈妈们的可支配时间，为社区家庭提供亲子阅读服务和陪伴。今年大兴区义工妈妈志愿服务队被评为了全国优秀巾帼志愿者服务队，能获得这样的殊荣是队长魏艳红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义工妈妈给孩子讲故事只是几年前魏艳红每天早上送儿子到校后灵光一闪的个人之举。 那会儿的话主要是我儿子刚刚上小学嘛，他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在他们班每天呢在早读的时间给他们班里的孩子在讲故事，大概讲了1个多学期。讲完了以后呢就发现，哎，孩子们从早上7:30到 8点上课之前的这个时间段之前呢，他们是一种就是无管理状态，就来了可能就整理书包啊，到处玩啊，互相说话呀、啊。那如果我7点半准时到了以后，我把同学们召集起来，然后我开始给他们讲故事的这个时间段，你们能把这一段时间能利用起来，一个是让孩子们能够安静的坐在座位上，然后来享受这么一个早上的早故事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段能够非常有效的利用起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效果特别好。 那您当时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当时我在经营这个老袁海绘本馆嘛，就是因为本身我有很多的图书资源，那我就是在这方面就是非常的方便了，然后每天就会选一些适合他们读的书，然后拿到学校去，然后利用早上的时间来讲故事，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有其他的班级也开始效仿，也有其他的妈妈在进班讲故事。那我觉得一个人可能只有我们班那十几个孩子20多个孩子来受益，那我们为什么不组建一个这样的团队，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去受益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到儿子学校的家长们都这么响应给孩子们讲早故事这件事儿，于是魏艳红开始想筹建一支故事妈妈团队来系统的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没有成立之前，然后义工故事妈妈所做的事情是由我一个人然后再做，做着做着就有好多想法呢，当时就把这个想法呢就跟大兴区妇联，然后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搭建起来的，情况也是特别好。当时招募的话我记得当天就报了70多个人。 那咱们招义工妈妈有什么样的规定和条件没有？ 那在招募上，第一就是对这个故事妈妈的这个语言能力，她的普通话的一个标准和她的一个讲故事的一个能力都涉及到一个面试，然后还有就是招募过来，首先是一个书面的一个报名，报名以后我们又统一在福儿中心那块儿，然后在固定的一个日子里对这些妈妈又进行了一个面试，面试通过以后的，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然后再上岗。 这面试都包括什么呀？ 面试的话，第一就是看看这个妈妈是否更有亲和力，第二呢就是让她来给我们讲故事，要看她对绘本故事的一个认识，然后对亲子阅读理念的一个认识，另外就是要看他比如说当众讲故事的这么一个掌控的一个状态，然后大概就是这三方面，然后面试过了以后，然后我们才开始进行下一步工作的。 第一次招募义工妈妈就有70多个人通过，这让魏艳红欣喜不已，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了。 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愿望，但是没有去想到这件事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是有特别大的困难。当时我们组建了这70多个人团队的时候，然后我们因为这些妈妈他们是来自于社会上不同的单位，那他们在入校的时候，我们又跟学校去对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和幼儿园他是不能同意不是自己本校的妈妈进到本校的幼儿园或者是学校去的，尤其是对于幼儿园。 对， 一是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二是涉及到一个卫生的问题。那这时候我就真的比较苦恼，因为前面的一系列工作都做完了，那就是在进校的时候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那我们就让这些义工妈妈，他们可能需要自己去对接学校，因为70多个妈妈可能来自70多个学校，那我们在对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因为这一个妈妈进学校这件事情去和学校谈就特别困难，所以就是可能妈妈跟老师之间有一些沟通啊，老师愿意啊，可能就是小规模的进行了一下这种讲读，但是说实话效果不好，因为没有形成一个气候。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荣获全国志愿服务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人多力量大，点子也多。义工妈妈里面就有人提议说，特殊教育中心的孩子可能会比普通学校的孩子更需要这种故事的陪伴，于是通过与大兴区特殊教育中心的沟通征得了校方同意，很快大兴义工妈妈志愿服务队就培训出了一批相对固定的故事妈妈，专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服务。队长魏艳红说， 从刚开始给就是特教中心的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妈妈们都是摸石头过河。第一，我们没有接触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可能很多妈妈她都是第一次接触。本来在普通的这个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可能妈妈们更注重的是一些讲故事的技巧，怎么才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丰富。但是后来我们通过和特教中心的孩子们长时间的接触，我们发现其实你只要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去给他们讲故事，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开心了，而且他们真 真的是需要这块的陪伴。特教中心孩子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的生活面是特别窄的，那他们白天可能在学校上学，到了晚上就回家，妈妈们一般不会把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带到社会上去，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所以这样的孩子他们接触人特别少，然后生活的面也特别窄。那我们一到了星期五，我们大概有现在不到20个，我们会集体到学校去，然后和这些孩子们去接触，然后跟他们去讲故事，和他们去玩。除了讲故事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的延伸，比如说我们陪他们一起做一些小手工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去进行一些表演啊，甚至是唱歌啊、跳舞啊，最后就延伸到他们可能会教我们舞蹈啊，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长，就完全形成一种互动式的陪伴了。他就是可能是从讲故事的一个单方面会延伸出很多的适合这个孩子和这个妈妈的互动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互动方式。 大兴区特教中心德育主任李芳是这样评价这些义工妈妈的。 特别好，这个3年每周五如约而至，不管刮风下雨准时到，而且他的故事讲得越来越精彩，然后我们老师有的都常常跟着听故事，然后他们的故事首先人家有一个手指摇是固定的，然后是故事完了之后他有一个后续的实践，然后我们不管大孩子小孩子，就连1年级和2年级坐不住的小孩子都能跟着故事妈妈一起听故事，然后对于孩子的语言呀、沟通交往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平时你们是怎么带孩子的？您觉得这些义工妈妈对这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来讲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没有？ 首先，这些义工妈妈他们都是专职的妈妈，是专门来就是这个绘本故事嘛，人家是很专业的，很研究怎么教学研究。但是呢，我们就是日常的一些教学，就是这个绘本故事呢，在我们学校也就是各班谁喜欢，然后谁就到图书馆去借，然后老师讲。当然没有就是义工妈妈，她受过专业的培训，这样那个更专业。然后而且义工妈妈呀，也给我们学校带来了融合，他们是从社会另一个角度融入特殊教育。然后这不是我们这个融合也是这个国际大形势吗？这个，所以说我们特别特别欢迎他们来，然后真的给我们学校学对于学生的成长啊帮助很大。 他们来这儿，咱们学生的家长都知道吗？ 知道。 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没有？ 知道，他们也很喜欢这种活动。然后呢，他们都知道，一般你看有的时候孩子缺勤，比如生病了或者有事儿就不送了，但是一到周五，你看孩子们的出勤还是很高的。然后那个孩子们也很喜欢，都知道。那个你看，我原来在职康站的时候，大孩子，然后老问，到周五了吗？然后那个故事妈妈快点来了吧？然后我们这周还干嘛干嘛呢？比如他们有一个活动，比如他们像原来讲过彩虹鱼啊什么的，他们都会排成绘本故事。上学期我们学校要参加一个艺术节，后来呢，我们就找到这些义工妈妈，然后帮着我们来排练这个绘本故事，给我们帮了很大忙。 他们没有接触过咱们这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在这个耐心方面，还有就是说在讲故事方面，他们是怎样付出的？能描述一下吗？具体的？ 非常有耐心。你像原来我们班学生，就是他一些比如情绪，归众孩子首先是情绪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哪儿触动他了，他脾气就发了。这些故事妈妈特别有耐心安抚。还有智障的孩子听不懂。然后一遍一遍的，有的故事我们不是讲一遍，我们是讲好几遍，这周讲完了下周讲，讲完了之后再去实践，然后手把手的，他们因为还有一个实践进一步的深入拓展。然后你看圣诞节的时候带我们的孩子做那些圣诞树，然后自己带来的那些超轻粘土都是自己提供的，还有他们讲那个老鼠结婚是什么，让孩子们叠那个红喜字，然后红盖头去体验这个过程，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而且这些故事他们听了之后都能记得特别的清楚，过了几周之后他还知道啊，那个讲过什么什么什么故事都能给你描述出来。所以说对于孩子们的成长然后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一次两次那个容易，你这长期3年多一直在这么坚持特别的不容易。 大兴区义工妈妈志愿者服务队到目前为止已经坚持到第4个年头了。问起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盈利性质的组织， 为什么能坚持的这么久？队长魏艳红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团队又是怎么坚持下来呢？其中就是因为我们故事妈妈，她本身的这种公益之心，本身这种的奉献之心，本身这些对孩子们的这种爱，他们每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义工妈妈是这么说的：说我就相当于星期五的时候，其实是去上了一堂给自己的心灵之课。你每次到那个环境里的时候，你去给别人的时候，同时你也在得到。其实每次星期五都是去丰盈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心灵其实有更多的这种能量，因为你在付出的同时，同时别人回馈你的那种感谢，你就能接收到嘛。所以这些妈妈对这个事儿感得特别的重要。 我是义工妈妈景慧芬，在这个团队里义务给孩子们讲故事将近一年了。最初来这儿呢，是我的女朋友欢欢的影响，一直看她的微信，就是等于跟踪了半年，一直就是被他们这种故事所感动着。后来在就是时间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也加入了这个团队，来给孩子们讲故事，满满的那种幸福感吧。我非常喜欢这个团队，妈妈们都非常有爱心，我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吧，把这种爱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因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更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包容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 我是义工妈妈阿宽，在这个队伍里呢，我给孩子讲故事大概三年多了，他们给我的那个反馈要比我给他们准备的故事的那个力量更大，就是对我自己的提高特别有帮助。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感觉我是特别有价值的。去年的时候，我儿子也是要上学，上学他又搬到城里去了，然后我那会儿就特别纠结，我说我还来不来呢，我到这儿来得一个多小时，但是我们的集体的力量也特别大的，就决定来，因为我家里人也很支持我，所有的动力吧，反正我觉得一直坚持着挺好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荣获全国志愿服务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 当下雷锋精神过时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雷锋精神代表着奉献和大爱，那我们身边还有雷锋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朋友们，在长子营镇啊，就有这样一位活雷锋。20多年来，他奉献着自己的爱心，始终如一地做好事儿。他就是被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授予“身边雷锋”、“最美北京人”称号的乔友梅大姐。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曹磊带来的报道：剪出美丽人生，即长子营镇理发师乔友梅。家住在北四上村的乔永梅今年49岁。20多年前啊，高中毕业的她学习了理发的手艺。 应该是86年，22周多。然后那天也是我父亲在那个前门理发店那儿，他老在那儿驻店，他是业务员，所以跟那帮师傅挺熟的，说让我闺女上这儿学理发来吧，这么个茬。也是怎么说呀，这是就说有一门手艺吧，就是说自个儿反正是自食其力呗，就是这样，对对，一技之长。 学成以后，在1991年6月份，乔大姐回到长子营镇开了梅子理发店。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是乔大姐萌生了想去敬老院给老人们理发的念头。 那时候我在采那个供销社理发店，属于自负盈亏吧，就是租赁制。就是该房钱，就这么房钱自己承担。我骑自行车跟这边回来，看见就这小橙子，还现在还在，就是他在那马路边上那待着，头发挺长的。哎，我说你那头发那个有人给理吗？他说那个那还是有一郭先生，他偶尔的就会在这儿，他是大夫给理理。后来我说那肯定他们也需要这种服务。哎，就是我6月底在这儿立的摊儿嘛，等重阳节，我说那就做一点义务。 当时乔大姐就找到了敬老院的李院长，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怕他们不相信啊，乔大姐还带上了自己的营业执照。刚开始有个别老人不太信任乔大姐，后来看到她娴熟的手法，也就喜欢上了这个热心肠的人。 然后院长说那个一看着都挺高兴的，我说那就还是定期的来吧。 从那以后，乔大姐就定期的去敬老院做志愿服务，义务理发。 剪头的，就像这个女同志吧，就是肯定得要剪， 去保检了啊，然后这男的就是推，得带上那个油，怕他油推推的不快了，滴点油，胆栓，一个半月或者说五十天的样子，也就这样。两个月之前肯定要来，我赶他这点基本上早晨吧，就是7点半吃饭嘛，吃完饭他才出大门玩去呢，差不多7点多点来，特定都走不了啊，不用打招呼。 听院长说，老人们虽然智力上有些问题，经常忘事儿，但是对于乔大姐，他们都是能记得住的。乔大姐每次来敬老院的时候，老人们都特别高兴。 我一进大门，又看着。就是说来了，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吧，他不记时间，就是你比如说你15号该来吧，他从10号甚至7号他就说怎么还不来呀，实际是怎么说呀，他也是一种盼呗，是吧？我说肯定来，等着我，我说肯定来。 乔大姐和老人们啊，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 他们怎么说，这老人就是挺没有那么多事儿，就说你怎么理都好，不挑，所以说就是我该怎么弄怎么弄就行了。 对于那些患有智障、痴呆、瘫痪和癫痫的老人们，乔大姐也从来都没有嫌弃过。 要嫌弃你怎么给他理呀、没法理。也就是说在屋里出不来的，也就是说那个这头先他躺着起不来嘛，就先推半边，然后再转过来铺上那布，再给他推半边，就那样。像现在小豆儿似的，他老摇问，他摇问他还要推寸头，那就等着呗。还你还别说，你越说他越紧张，越紧张越动会儿那脑袋。就一个就是说小便不知道嘛哈，小橙子他有时候那溃水肉湿的，反正气味比较难闻，比较难闻，就是缓口气，冲别处那样湿的。就是你憋几口气，这推光也就推完了，就这样。 家里人刚开始并不知道乔大姐来敬老院义务服务的事儿，事后也表示很支持。 那到94年吧，差不多搬到这边来了。后来知道，后来我家先生知道，也是又给一块匾嘛。那边那个他对也知道，就是一挂那匾他就知道了。怎么说我们两人还可以，我们要聊一些事儿啊，特别和谐。他就说去，应该去的是吧。 就这样，乔大姐风雨无阻地坚持到敬老院给老人们理发，这一干啊就是20多年。虽然期间也面临了很多质疑，但是乔大姐用自己的行动兑现了承诺。 你就不管他是说的这个质疑也好，还是说那个让人点赞也好，这都碍不着事。说其实咱做这个吧没有想法，是吧？你要说还是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我就觉着你要有目的性的，那干脆你就别干，对吧？也没有目的性，你就想干你就干吧。 无私奉献的乔大姐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从1991年至今，几乎年年都会获得区里以及北京市授予的各种荣誉。1991年，长子营镇政府送给她尊老敬老的牌匾。1993年。被大兴区个体劳动者协会评为92年度信得过个体工商户，1994年被北京市个体劳动者协会评为年度先进个体劳动者。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光彩之星，那因为7家评的嘛，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那个国民办、共青团，还有那什么总工会，跟这个体也是反正是那7家吧。北京是164个，可能是咱们彩瑞工商所就一个名额，然后他就把我推荐上来了，结果就评上了呗。 2001年被北京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评为1999年到2000年度先进个体劳动者。2012年被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评为身边雷锋、最美北京人。对于20多年来去敬老院做的无偿服务，乔大姐表现得十分谦虚。 还是那句话，他需要帮助，你去付出一点，就是对于他来讲，对于老人来讲，干净利落了，我觉得这就是挺欣慰的。因为就是说，比如他不需要你这个，你给的再多，他也不需要，是不是？哎，就是说，有饭送给饿的人。 谈到今后的打算，乔咏梅大姐说道。 只要不是说我实在是来不了，因为我也50岁了嘛，哈，面临着儿子要结婚啊，我家俩老人啊，一个88岁的公公，一个89岁的婆婆，都需要人照顾。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我就会继续做。 乔大姐这样一个普通的理发师，用自己的爱心温暖了他人，用手中的剪刀剪出了美丽人生。这种奉献的大爱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儿做起，怀着感恩的心善待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儿。 听众朋友，5月14号是母亲节，接下来请听大兴区4位小学生献给母亲的播音作品。第一位是来自彩玉镇第一中心小学的严浩轩。 母亲的赞歌，是您将我带到人间，教会我在成长中如何走过沟沟坎坎、呀呀学语时，您领着我认识外面的世界，天寒地冻时，您将我的双手放入怀中温暖，您用爱心的针穿引耐心的线，一针一线织就了温馨的家园。那可口的菜，干净的衣服，都是您的爱在悄悄蔓延。如果我是风筝，您就是拉动风筝的线，儿行千里，母心那句句叮咛，声声嘱托，是对天涯游子的缕缕思念。如果我是一条船，您就是港湾的灯塔，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指引迷途海面的我航向安全的彼岸。这就是母的爱，它柔柔如小，轻轻如烟，沉深如海，恩重如山。 第二位要为母亲来诵读的是大兴区第5小学的范博轩。 母亲的诗，您是一棵大树，春天倚着您幻想，夏天倚着您繁荣，秋天倚着您成熟，冬天倚着您沉思。您那高大宽广的树冠，使四野永不荒野。母亲，您给了我生命，您是抚育我成长的土地。 接下来请听大兴区安定镇中心小学的刘博洋送上的献给母亲的播音作品。 母亲，在花开的时候，你似阵阵的花香围绕在我的身旁，在飘雨的季节，你像一把小伞，等风雨对我无妨。在落叶的日子，你仿佛一件单衣，为我驱走了凄凉。在飞雪的时刻，你犹如一根火把，温暖了我的身体，照亮了我的前方。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为了我，你历经了多少沧桑。是你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力量，让我看到了未来。 四位要为母亲献上诵读的是大兴第3小学的董志毅。 赞美母亲，母亲是一艘大船，载着我驶向大海，去追寻生命的奥秘，去探索世界的神奇。母亲是一座高山，蕴藏着万物，哺育我成长，强壮我的身心。母亲是一曲动人的歌，带着我云游四方，用她那优美的曲调 颂吟着祖国的历史。母亲是一缕春风，吹生着世界万物，盈盈的步履间带来了勃勃的生机。母亲是丝丝春雨，滋润着大地万物。啊，母亲，我爱你，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最爱。同时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